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接着介绍普贤灵识，这是第四个例子，好善积德的果报。普贤林家了，早年有一位老祖母，好善好施，常做粉团布施给穷人，常年累月他都不疲不厌，欢欢喜喜救济穷苦的人。有一个仙人化为道人，这个仙化道人呢，我们不必去猜疑他，我们只看到是有一个穷道人，他每天呢也到这个地方来索取六七团，他每天都来。这个老母天天给他，他要的多，别人要一个两个，他每天都要六七个吧。纵三年如一日，这样子每一天去要了三年，这个老太太都欢欢喜喜的给他。这个知道老太太呀，布施救人呢是出自于真诚。因为之曰，这一天这个道长就给老太太说，他说我赤如三年粉团，何以为报呢？我吃了你三年，每一天吃六七个粉团，我吃了三年了，我以什么来报答你呢？他说你府后有一地，你家里有一块宝地，他说将来死后葬在那个地方，子孙官爵有一身麻子之术，将来你的子孙做官的人数就像一身芝麻那么多。诚心救人呐，是妻子一起一所点葬之，出世即以救人登第，历代沾阴甚深，佛见有无灵不开榜之遥。这个话是真的。我过去在佛见住过六年，在建沟住过六年，一直到抗战时期，他们家里头代代还有闲人。那么他的后代依照这个道长指点把他葬在那个地方。果然葬下去第一代他的后人呢就有九个中进士的。所以在附近有这么一句话，无灵不开榜。每当科举的时候，考试中举人中进士的林家人最多。这个是他们的祖宗这个老太太诚心布施救人。 啊，终年不疲不倦。啊，历代是世世代代。干音呢，这是讲从前做官呢戴的这个帽子。啊，这个帽子里面，帽子上面呢，这个带子叫缨，棘的这个带子叫缨，啊，这边叫毡。这都是说明官做得很大了，啊，这个家族啊非常的兴旺，无不是得利于祖宗。记得子孙继续不断行善积德，保持家风，代代不坠。那么在中国这个例子有很多，最著名的范仲淹。我们在古文里面读的《易田记》啊，知道范仲淹先生从小就有救人救世的大志啊，一生积功累德，不疲不厌呐。所以民国初年，印光大师赞叹中国祖宗级的大德，后世子孙代代都受到他的福荫。有三个人，第一个是孔子，2500多年，家道不衰呀，世世代代的帝王对孔夫子都尊敬。今天在民国时代，孔子的后裔在国外都受到外国人的尊敬。夫子的余福啊。第二位就是讲的范仲淹。到民国初年800年不衰呀，这宋朝时候人。第三位呀，他讲的这个叶状元是清朝初年的，一直到清末300年不衰。印光大师举这三个人，祖宗级的德厚啊。再看下面第五位冯祝安太师他的父亲，为以祥生，这是在宜师县，在这个县学校，祥是学校，也算是公立的，县立的这个学校，做学生的时候，祥生一般讲秀才。隆冬早起复学，这是冬天早起到学堂里面去。路遇一人卧倒卧穴中，问之半将矣。他在路上看到有一个人倒在这个穴堆里头，他去摸摸他，还没死，但是已经快冻僵了。所以结集之棉球医治，他自己穿的是个棉的或者是皮的衣服，这个外衣，他赶紧脱下来把它包起来，且扶归旧宿，把这个人 扶到家里来，把他救活了。这是救人一命啊，佛家常讲啊，救人一命啊，胜造七级浮屠。这个话意味深长啊。一般人只知道啊，哦，建寺庙，浮屠是宝塔啊，七级就是七层的宝塔。建这个功德很大。现在呢又作兴啊造大佛像。大概造大佛像啊比造宝塔的功德更大了。我想了又想。古人这句话了。救人一命啊，胜造一百米的佛菩萨像啊！不止七级浮屠，你造那么大的佛菩萨像，有什么用处？今天这个世界苦难的人太多啊，多少人在饥饿的边缘上啊，没有吃的，没有穿的，生病，没有医药，多么可怜。建一个大佛像，建一个宝塔需要花多少钱？你把这些钱拿去救济这些灾民，这些在饥饿边缘的人，我相信你这个功德了无量无边呐！救人一命的时候，这个果报都不可思议了，得这么大的福了，你要能够救千万人的生命，我相信啊，你的后代啊，那个做官兴旺啊，就跟前面老道所讲的人数啊，也是一身芝麻那么多啊。为什么不做呢？我们要多想想啊，什么是真实的功德啊，什么是假的功德？这里头有一个标准，凡是真正令一切苦难众生得到好处、得到利益的，这个功德是真实的。如果令一切众生得不到实质上的利益，这个功德是假的。所以我很不赞成呢造这些大佛像。有人说这个大佛像坐在这个地方，这一方人都得平安了，未必，这是属于迷信啊！一方得福，一方平安，要靠什么？靠教化了，要靠改变人心啊！现在这个世间人心全世界几乎都不例外，自私自利天天在增长，贪嗔痴慢天天在增长，这是灾祸的根源。造一个大佛像就能把它镇住，哪有这个道理啊？能够化解劫难，要提倡教育佛教的教育佛教教育是智慧的教育，是慈悲的教育，是爱的教育教导大家 舍弃自私自利，放下名闻利养、贪嗔痴慢，无条件的牺牲奉献，去帮助这个社会，帮助一切苦难人民。佛是教我们这些，我们明白了，真正肯依教奉行，我们自己得度了，也真正能够造福社会，造福人群，这是佛陀的教诲。假如说造宝塔、造佛像功德真有那么大，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为什么不去造大佛像啊？为什么不去造大宝塔？我们看看释迦牟尼佛的传记，他老人家在世一生讲经说法49年，除了讲经说法教学之外，他没做别的事啊。他也没有去打过什么水陆法会，也没有什么拜过什么忏，甚至于现在讲的打个佛旗、打个禅旗，我们在经书里都找不到。这后人搞的呀，佛菩萨没搞的事情啊！我们学佛一定要向佛菩萨学习。佛菩萨在哪里呢？经典呢？我们一定要依照经典的理论方法来修学，效法佛菩萨，学习佛菩萨，这才是真正的释迦牟尼佛的学生。我们在此地看到冯仲安救人一命，你看他得的感应，梦神告知曰，这是晚上做梦，梦到一个天神告诉他，如救人一命啊，处至诚心，吾亲韩其为如子。这就讲到轮回了。韩琦是宋朝时候人，是宋神宗时候，英宗神宗，他做过10年宰相，也做过元帅，是一个文武全才的了不起的伟人，在历史上我们读到他深得当代后世人的尊敬在那个时候他跟范仲淹齐名，两个人都是出将入相这个冯朱安的父亲做这一桩好事情，这个神人说，我派遣韩琦做你的儿子，那么吉生朱安呢，随名齐，所以朱安是他的字，他的名字叫冯琦，他父亲取这个字就是梦中啊有这么一回事情，果然他的官做到太史，太史就是从前的翰林。再看下面举第6个例子，台州 应尚书，浙江省台州有一位应大有尚书，这个尚书就是现在讲的部长，官做到部长啊。壮年，习业于山中啊。习业是读书，在山中读书，从前读书人多半都寄住在寺院，寺院确实提供给读书人的最好的学习场所。古时候学校没那么多，一个县通常只有一个学校，县学，所以读书的这个环境，很难找得到。除了寺庙之外呢，那就是大户人家，富贵人家，家里面有藏一些图书。请这个老师在家里面教自己的子弟，这称为私塾。那个藏书的数量都不会太多，所以这个大规模的藏书都在寺院的藏经楼。这个藏经楼就像我们现在所讲的图书馆。寺院的藏经楼不仅仅是收藏佛书，在中国儒家的、道家的、诸子百家了，几乎全部都收藏。出家人真正在做学问呢，真正在修养自己身心德行，所以他们都是非常好的老师。从前念书人秀才一般都愿意到寺庙，亲近出家人。寺庙有丰富的这个藏书，如果有不了解的地方呢，都可以向出家人请教，而出家人教导他们都是义务的。这是佛家所修集的功德了，所积的善行啊。但是现代这个佛教寺院已经变质了，完全跟古时候不一样了。古时候是个教学的场所，现在变成了这个金灿的场所，跟这个鬼打交道的场所。我们必须要辨别清楚。那么他习业在山中，山中一定是住在寺庙里面。是夜鬼消极。晚上这些地方鬼很多，往往惊人，供不居。旷野之处这些妖与鬼确确实实是有，胆小的人都不敢住。这应先生有胆量，心地正直，不怕这些邪魔鬼怪所以他不怕，他依旧在山中读书。是一夕闻鬼云，有一天晚上听到鬼在讲话，说某一家某夫一夫久客不归，翁姑比起家人，明夜当一死于此，无得待矣。 这鬼在谈话。他说有一个人家，某一个人家了，这个妇女，因为她的丈夫啊，离开家乡很久都没有回来，大概她的公婆以为她的儿子死了，逼着这个媳妇啊去改嫁，那媳妇不愿意，所以他就起了念头，明天到这个地方来上吊自杀。所以这个鬼呀，我们就晓得吊死鬼，吊死鬼要找替身，他要找不到替身呢，他就没有办法去投胎。那么这是不但是 佛法里头说的少啊，这个道教里面讲的多，对这个事情说的很多。凡是横死的自杀的都要找替身，所以自杀很痛苦啊，这个事情万万做不得。这个道家跟我们说，自杀的人每七天他要重复表演一次，所以非常苦啊，你是上吊的，每七天他要去吊一次什么时候找到替身，他什么时候才能脱身跳楼死的，每七天他要跳一次，你说这个可怜不可怜所以人在怎么不得已的时候都不可以有自杀这个念头这是决定错误的行为万万不可。当你找到替身了，你投胎还是随业流转苦不堪言呐。那么这个吊死鬼还也很难得了，明天有人来上吊他可以找到替身呢，他可以去投胎了这是无德代矣，他在代替了公钱卖田得银四两，皆唯作其父之书寄应还家。应尚书听到鬼在这说话他心里面就有了主意了明天一早回去赶紧把田卖掉卖了几亩田得了四两银子再写一封信伪造他的儿子写一封家信，连到这个四两银子赶紧送回家去送到这个家庭这个家里头他的父母一看到儿子有书信回来了但没死所以其父母见书一手疾不累一指这笔迹不对就怀疑继而曰书可假银不可假相而无恙父虽不嫁了其子后归夫妻相保如初印尚书救了一个人的命这一对公婆看到这个有人寄这个寄信信回来又寄了银子回来虽然这个信呢笔迹不对但是想着银子是真的总不能说无缘无故人家把银子送给你想想一定儿子平安无事所以就不再逼着媳妇改嫁了救了媳妇一命应尚书救了他一命不但救了一命而且成就这一对夫妇保全而不至于三立了所以他的儿子以后果然回来了应先生 做了一桩阴德了。他做这个事情没有人知道啊。啊，这个事情做了之后，是公又问鬼语曰：“我当得待呀，奈何奈此秀才坏无私。”啊，本来他找到替身了，哪里晓得被这个秀才破坏了？啊，这个秀才就是指的殷大猷先生，啊，被他破坏了。旁一鬼曰：“尔何不后之啊？”旁边有个鬼子说：“你为什么不去害他？”啊，曰：“上帝以此人心好，命作阴德尚书矣，吾何得而后之？”啊，那这个吊死鬼就说：“他说上帝知道这个人心很好，已经命他做阴德尚书了。”我怎么能再害他呢？啊，应公因此一致努力，善日加修，德日加薄。啊，应大猷听到鬼在这里谈话了，自己更加勉励。啊，知道这一桩事情做对了，啊，这个上帝命他做阴德尚书，他自己哪里晓得？啊，换一句话说，他将来就有做部长的命了。啊，这个是鬼把这个消息托给他的。啊，所以他就更加努力断恶修善，啊，所以他的善天天增加，德天天加厚，啊，欲遂己，这捐骨以正之，与亲戚有疾，这委屈维持，欲有横逆，这反躬自责，依然顺受。这个都是知道回头是岸，知道怎样去做好事。啊，荒年，啊，饥荒的时候，啊，他捐骨去赈灾，啊，去救人，啊，遇到亲戚有急事，他总是委屈去。这委屈是委屈自己啊，帮助别人，解决别人的困难啊，遭遇到横逆啊，别人侮辱他，回报他，遇到这些事情，他能够反躬自责啊，这学大愚啊，绝不怪罪别人。我自己做得不够好，啊，不能令人生欢喜心，啊，过失不在人，在自己，自己才能够修善，才能够增长自己的德行，啊，所以这些横逆呀，都能够怡然顺受，啊，怡然是欢欢喜喜，啊，逆来顺受，啊，这个都是积善积德的事实啊。啊，那么他自己以后做了尚书，做到部长，子孙登科第者今累累也。他的后人，这个登科第是考中进士的， 很多啊，后代好啊。第七个例子，徐凤竹的父亲常熟，这是江苏省常熟县啊，有一位徐凤竹先生啊，徐凤竹氏，其父素父偶遇年荒，先捐租一位同一之昌，又分谷以整贫乏。这是一个善人啊，他的家庭相当富有啊，那么偶然碰到了荒年，或是旱灾，或是水灾，收成不好啊，那么他就先把他自己应收的这些田租完全捐掉啊，从前富贵人家，这中国自古有一个观念，致恒产啊，也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不动产。不动产呢是比较可靠啊，但是现在人有这个观念的人不多了啊，古时候有钱都买地买山啊，这叫恒产。不管遇到什么样的灾难，他的田地总是在啊，他的产业不会也毁掉啊，不像现在，现在的时候你这个工商业的时候是非常脆弱啊，一遇到一个经济灾难的时候就损失非常惨重啊，就从前古人这个观点呢，我们想想还是正确的啊。我去年在这个马来西亚啊，住在李金游居士的山庄啊，这个李居士啊还是有中国传统的观念啊，他到处去买地啊，他告诉我他不存钱啊，决定不把钱放在银行上，他说钱放在银行是个傻事情啊，我的钱放在银行让他去赚钱啊，我只得一点小小的这个利息啊，他这不干这个事情。我说那你怎么做？说我买土地啊，到处买土地啊，所以在这个吉隆坡啊，他开了一个六星级的旅馆啊，那个土地面积是3000个acre啊，外国人一个阴谋等于中国6亩地啊，那3000英亩呢，36 18000，中国亩是18000亩啊啊，这么大的一块地啊，他在古晋买了个山啊，这面积多大呢，5000个acre啊，5-6就3万，中国亩是3万亩啊，啊，都很大了，啊，整理的非常之好，啊，那么他告诉我，他在澳洲啊也买了几块地，啊，我说多大？他说大的呀，差不多跟新加坡一样大，我说你怎么经营呢？现在还没有开发啊，这一次我去的时候他告诉我这一块大地总共是8万英亩 啊，八万乘六，哦，这没有法子想象了，啊，这是一块最大的，还有两块比较小的，是一万个 echo， 啊，有一块最小的，但是那个地方风景非常之美，他准备优先开发，有2000多个 echo， 啊，所以我听了很欢喜，我说你到澳洲去开发，我去看看。所以中国古人呢，买山买地之恒产，这个是很正确的一个概念。那么你们有这么多土地，一定是租给农民去耕种，农民没有土地，他向地主啊租地，每一年耕种呢纳租，在收成里面收的这个稻谷分一部分呢给这个地主，地主啊收租啊。那么徐凤竹的父亲是个地主，他遇到荒年，他就把这个收租啊，或者是减免，或者是通通捐出去，来提倡啊救灾，又分谷以镇贫乏。自己家里面的仓库，这个稻米啊，他把它拿出来啊，在拯救这一些贫穷的人，常常做这些好事啊。夜闻鬼唱于门月，他曾经听到夜晚鬼在他门口在唱，唱的什么呢？千不匡万不匡，徐家秀才做到了举人郎，相许而呼，连夜不断。这鬼在门口叫徐家秀才，那个时候就是徐凤竹啊，徐凤竹是秀才啊，就是说他的这个父亲做这些好事啊，果报他会得到了啊，他去考试啊，一定会中举人了。十岁，凤竹果举于乡。他的这个凤竹果然在这一年考试中了举人，其父因而已积德，孜孜不怠啊，修桥修路，斋僧节众，凡有利益，无不尽心。他的父亲听到鬼唱歌，果然儿子中了举人了。真的有了效应了，所以他行善呢格外的努力。一是增长啊。格外努力啊去做这个善事，孜孜不息。修桥补路，这举几个例子。利益方便行人，斋僧节众，这个斋僧是请出家人吃饭，节众呢是接济大众，那么在这里既然讲到斋僧了，斋僧的利益在哪里？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明朝时候，清朝时候， 这个风气盛行。现在中国外国还是很盛行。在家居士以财物共生，祈求修福啊，而接受供养的这些出家人要为他说法，换一句话说要教导他了。在家人对出家人是财布施，出家人对在家人是法布施啊。所以斋僧呢是求法的。我们在楞严经上看到，释迦牟尼佛接受过王大臣的供斋，惯例用完斋之后决定要讲经说法。这一天释迦牟尼佛接受供斋之后没有说法，起身就走了。这些斋主啊跟着释迦牟尼佛不放啊。你没给我说法了，我跟着你啊。原来释迦牟尼佛要去办事。办什么事呢？阿难尊者遭了难，先去救他。楞严法会呀，是这个因缘起来的，所以那一些供斋的人都参与了楞严法会。这个是斋僧真实功德、真实的好处啊。这些出家人。有道德，有学问，有修养，是社会大众的导师啊！用现在的话来说，多元文化的教师，他们真正做到彻底的牺牲奉献。为求学问，为教化众生，奉献了一生呢。这个接种是碰到有困难的人，皆是接济。他贫乏，或者是失业，他缺少吃的，缺少穿的。缺少用的，凤竹的父亲，他们家里有财富，只要遇到都乐意去帮助，凡有利益无不尽心的，只要是有利益于社会、有利益于大众的事情，没有不尽心尽力去做。命中有财富啊，应当这样做人就对了。财富绝不是供给一个人享受的，绝不是供给一家人享受的。你命中有财富，你就要知道你有使命，你有职责帮助世间一切穷苦之人。你的财富啊，生生世世享受不尽呐！财从哪里来的？财从布施来的，愈施越多啊！他这样做，这个后来呀，又听到鬼在他门口啊唱歌，唱的是。千不狂万不狂，徐家举人直坐到肚堂。 那个官越做越大了，奉烛官宗两浙巡抚。巡抚就是现在说的省长，啊，做到浙江的省长啊。可见的，先人积功累德，啊，国报无比的殊胜呐，啊，那我们想。他的儿孙都享这么大的福报，那他自己呢？自己福报一定更大啊！但是他自己已经不在世啊，自己的果报在来生。凡是这样积功累德的人，他要是在世间，他来世那个福报就不可思议。如果来世不在人间，决定在天上享天福啊！啊，他的子孙后代所享的福，这叫余福啊！诸位一定要懂这个意思。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啊，那是余福给儿孙的，自己的福报比儿孙所享受的一定要超过。很多倍，我们要懂这个道理。善不能不修，不能不积，积善必定有好的果报。今天我们就讲到此地。